新东门徐卡电台，开辟多高五百上车频道。现在是明月报告刚有新闻，李县林总理透露，将在轮卧车进行内阁改组。李总理在阿塞安美国特别峰会结束之后，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，被问到承诺时候啊改组内阁施工，已经在着手处理内阁调整事宜。本地的国庭疫情半年不断激增，今年到目前的累计半年已经达到八千几起，超过去年全年的5258起的半年总数。营区发展与环境部政府不断定国民基础。目前国庭疫情半年，莫代我国的医疗系统造成显著负担。但是半年不断上升以护爱国难，提高警惕，直击灭门，尤其是阿公屋将正义国庭疫情高发期。本地的官办单日新办列飞跌到4000起以下，报3383起，上网陌生增加10000办列。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，每周办列断暴露未公告1.4年。第二轮社区发展理事会林地教育馆推出3年以来，已经有超过5500户本地家庭两处。分子网络诈骗跨部门委员会推出电子商业平台交易安装办案，为左右电商平台的反诈骗措施进行办公室，给以警就电子交易相关的诈骗案用。今年时为晒仔不久寺庙纷纷在这些周末举办活动，国民人破局现实，今年复办300场活动，并且开放了6500人参与，欢迎热烈。由于只落在自开放区网络取票，国民人估计参与的员工以年轻工众居多，不善于使用网络的年长者，也是正在不需要取票的情况下，直接进来寺庙参与散播失败。当31届东南亚运动会受力，我国应对出战头六日就取得四金男运更重六面准备。我国英超安邦一仔男住4胜18面，主要应接力瑞端独得冠军，但是因为环节结果比瑞成绩被判莫考。田径瑞水十万叮当，我国短跑女转三地世界前年之后，即除在女住南北面短跑项目独得冠军，并且刷新我国的全国纪录。乌苏队在当河受力，十万运动南面敬拜港，十面运拜乌苏队到目前已经夺下南京南运港十吨，创下在历届东南亚运动会端最佳极端表现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。